招呼 Hello 能在你身边打呼 打呼 是我最大的幸福 Hey yeah 手可能打个呼打个呼可某人打个呼打个呼打个呼 打招呼打招呼起床后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Hello 在你的身边打呼 身后打个招呼能在你身边打呼是我最大的幸福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心上， 是梦想的发声。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100.5 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那张你的心。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取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秘密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这样会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12:09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的 My FM 周末早阳光，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在十几年前的老歌《掌心》，也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另外也提醒大家，从下周一开始，咱们天津的新一轮尾号限行规则要进行变更了。星期一那一天限行的尾号是4和9，以此类推，星期一限行的尾号是4和9，希望各位司机师傅要注意咯。接下来 MyFM 送上这首歌，来自吴克群，不会痛的不叫爱情。

你一眼，你看我，我心动，你伸出手，我乐在其中。 Move it to the left, move it to the right, 音乐化解你我阻碍，爱峰回路转。 Move it to the left, move it to the right, 这是值得纪念的夜晚，爱你我同在。我穿越人群，加快速度，是想离开，不说一句话，想也很勉强。我内心没了，都回头路，你自己想想。留恋看一眼，再看你一眼，看我，我心动，你伸出手，我乐在其中。Move it to the left, move it to the right, 音乐化解你我阻碍，爱风回路。 这首歌来自小智林志颖带出的角度，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早阳光，我是方天。最近几天我估计很多人都被自己朋友圈很多人晒的支付宝2016年度的账单还有消费总额所刷屏。除了各位朋友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账单呢，支付宝也生成了咱们天津人的这么一个支付宝的全民账单。根据这个账单显示，咱们2016年天津人均支付水平要达到了7.2万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天津人用支付宝花了7.2万元，而在全中国的排名当中排到了第六位。而且天津的男人发的红包明显要比女人要多，天津男的平均每人要发出1496元的支付宝红包，而女人平均发红包只有850元。不知这个红包水平包括整个消费水平有没有和你在朋友圈看到的账单相匹配呢？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来配合大家吃午饭的时间的愉悦心情。下面这首歌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就在 MyFM 100.5。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走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

12:27，我们在 MyFM 100.5听到这首歌，来自 Twins 带出的《星光游乐场》。相信大家很多正在进行自己的午饭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因为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太喜欢吃香菜，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朋友，就是一吃火锅啊，一拌调料的时候，一看到香菜就躲得远远的。但是最近呢，在日本就有这么一个香菜料理大师啊，我头一次听到这个名衔哈，叫香菜料理大师。他呢开了一家香菜澡堂啊，你没有听错，叫香菜澡堂。他之所以要开这么一家香菜的浴室呢，是因为他一直很喜欢香菜，同时呢也希望让更多的人来，而且变得喜欢香菜。那他就开了这么一家以香菜为主题的浴池。所谓把香菜啊，平时我们吃的香菜都是放的骨，而他呢把香菜扔进了浴泡汤里头，然后也就在浴池你就能看到很多人在浴室旁边飘着一捆一捆的菜啊，用捆说可能有一点颗一颗的香菜，就感觉自己在样子有没有不知道这样的香菜浴池泡起来是什么一个人呢，也许我们有生之年还真的没到了。接下来嘛 FM 100.5送上这首歌，蔚蓝，长痛短痛。 如果怕一个人，没习惯做你自己福分，怪他怨他，心告别至少要早吻，和放肆的好感方式抱紧一个人，就算他不反抗，但很兴奋，也许你也不忍，宁愿笑得和遗憾得太久，他伤透，亲手将他抱，无牵的手，我牵手。是过去自由，离别了可挨下去，可献丑的短痛，不用独自受。能先开口交朋友，再会时亦不必惹人爆。何止你一个人？身的侥幸，想你几晚，却享有任意恋爱分分，才无效的伤感，你只想加重他的长痛，胜于短痛，心心不忿，也许你话他心狠，宁愿笑和遗憾得太久，不求亲手将他放走。 FM 100.5 Better me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每天醒时是为了赚钱去忙碌，即使 态，从一天到晚每天都重复，也能刷牙还可以在梦里上分布，一个圆圆的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又塞车不如你空着，想要见一点是实打的字，你工作摇摇晃晃不把钱吃光光，先坐公车准备悠悠咔咔咔咔咔，我不能再生我要早睡又早起跑步，喝了金汤豆沙头快很少水肿，虽然很麻都过了身就过，咔咔心脏发狠利落，山找身不由我，不生活绝对不能再浪费，找我怕男人绝对不会，我每天醒醒睡睡就是为了赚钱，这失眠又会赖床，一天都重复，闭着眼也能刷你上分布，看见一颗太阳阳光是礼物，开车打起公车想要见一眼才是大的字，为了公车灯光把先吃光光，就碰着准备悠悠咔咔咔咔咔，我不能再生的早睡又早起怕不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要不中，虽然你没反正啊真就过，咔咔咔咔利落，我要换个单找幸福的我，不生过绝对不能再懒惰，但是会找过好男人绝对有，身多又早睡又早起跑步做运动，为了健康着想很少水肿，虽然很累反正过了身就过，咔咔咔短发很利落，我要山脚征服了我，不生过绝对不能再懒惰，会找我好男人绝对不会， 100.5. 小的答对，小小的我，傻傻的，我的心里总是一个人。 随时随信好音乐，感谢你继续100.5正在直播的周末早阳光。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容祖儿带出的，接下来好音乐继续听到的这首也是的歌曲来自 SHE 当中的 Sleep， 任嘉轩带出的看我的。 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继续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9818， 天机送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智伟影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 是有奥特莱斯。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随心好音乐，是林宥嘉。 My FM 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笑，星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大楼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的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带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有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但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所有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心中那自由的誓言，如清澈高原，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我正在直播的 周末早，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大嘴巴带妈，也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上午四个小时光的音乐旅程。估计很多人午饭了，预祝大家周六的下午乐。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周末放的音乐时光，我是方天，我们末的早上继续一起听歌吧，拜拜。 热卖超市金街店一月七号上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赶快来参加吧。地址：金街大榕树对面。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5一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到手软。 实际做梦你要改变，再多的爱也没有，每个人的业障因会有什么都没有，早点看破再看以后，我寂寞就这时候谁都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忍去痛到除了想到死不了就好，我寂寞就好， 最给力的类型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好，我是姜昆。 My FM， 电话暖你的声音，快乐伤心都不清晰。怕你突然改变心意，是距离，是陷阱。不能相依为命，人觉得好泄气。但我知道已经走到了这里，就能相依。好爱着像易碎的玻璃，思念这么残酷，寂寞靠近，冷的空气叫人能呼吸，我怎能微笑放开，却在心底泪不已，两个人等谁决定。想提了行李，二话不说飞去找你。你当深夜寂寞来袭，我更确定我多爱你。生活把我们分散，但我们不伤心，因为能只走到这里，还要往前去。遥远的爱着你碎的你，思念这么残酷，竟然这么靠近。冷冷的空气叫人不能呼吸，我怎能微笑放开，若爱没有用力。想你后你到底在哪里，世界的安静竟然如此揪心，过去的美丽全都不会过去，在心里好珍惜，脑海中那句我爱你像玻璃那么清晰。 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 My FM。 Hey yo，

小的时空。Yo, 看我看着我的二十二斤度过全世界中，让夏天的风吹得全身发烫。不管白天夜晚清晨过什么时候，不用再多说，只要迎着风，再把心的抛到空中，让汗水尽的滑落，添一种不同的 Go, hey, jump up, jump up, let's go 下。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03，你现在锁定收听的呢，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这样一首来自潘玮柏的歌曲《夏日风》，开启了我们下午的。那接下来的四个小时呢，将由我和你一起来分享，也希望我们的随时随心好音乐可以把更多的投递到你的耳边。OK， 马上我们要请出的是一首歌《风马》，来自郑。 心跳，是孩子们在欢笑，无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刚刚这首《领悟》来自辛晓琪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李宗盛所写呢，其实是他当时自己的感情纠葛，但歌词呢，却正好碰对了辛晓琪的心事。那后来呢，这首歌也是在不断的在中国好声音、生动亚洲等舞台上被选手反复唱响，在我是歌手当中呢，更是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好的，随时的心好音乐，马上你要听到的是 See You Again。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想起来了。 这样一首《你的名字》来自许飞。对许飞而言呢，他应该不算是一个多产的歌手，出道十年捧出十首歌，从简单走向复杂，又从复杂走向纯粹。他的歌呢总是很纯净，淡淡的有点小悲伤，常常会有莫名的感动，但又可以很疯狂，充满活力。岁月呢带着许飞走向了一种纵深，也让听歌的我们有了更多的感触。好的，你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年龄不同，

서면 잘가던 시간도 딱 멈춰 할 말은 많지만 싫다 말할까 심장도 날 걱정해 그래서 늘 빙빙 돌려 확인해 어딘지 네 맘은 언제가 되어 나란 역에 편히 기대서 쉬지 멀리 서서 있어 뒤돌아보진 않을까 멈춰 있어 여기서 So close to you 멀리 서서 있어 뒤돌아보면 땅을 봐 멈춰 있어 여기서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ere you go, I follow My life is a shad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behind you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but it's okay I'm here close to you 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用这样一首阳光向上的歌曲，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音乐的神奇呢，就在于它可以带给我们一种心情，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以来听这首歌，就算再大的悲伤都会被它的音调所埋没。正如歌中所唱，彩虹是微笑的脸，快乐不需要理由。 OK， 这里就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马上你要听到的呢，是一首纯情满满的歌曲，充满了青春回忆，就像是在诉说着一段过往的悸动。也许呢，你还会从歌声当中找到曾经的年少感动。一起来听这首《小幸运》，来自田馥甄。 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意。

来，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然来自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小小的太阳是张宇98年发行的一首歌曲了，来自他续约 EMI 以后的第一张专辑《月亮太阳》当中。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用力的在唱歌，但是整个人呢又变得成熟了些。他悄悄的把声嘶力竭的感觉变得更加内敛。整张专辑在听完以后呢，才发现当初那个小男生已经变成了眼前这个成熟的男人了。过去的悲苦情绪全然消失，整个人呢也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好的，随时推新好音乐，马上你要听到的是《你好不好》，来自周兴哲。 别说你曾经 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 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下午的14:28，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来自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酸奶的口感呢，酸酸甜甜，营养丰富，但是喝酸奶呢，也是要注意避开一些误区的。那今天呢，飞扬就来和你分享一下如何健康喝酸奶。晚上喝酸奶呢，最为补钙，晚12点到凌晨是我们血液当中钙含量最低的时候，同时呢，这一时段呢，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又较少，所以呢，最有利于钙的吸收。 此外呢，酸奶千万不要加热，酸奶当中的乳酸菌如果经过加热或者开水稀释的话呢，便会大量的死亡，不仅特有的味道没有了，最重要的是呢，本来的营养也会消失，所以呢，健康喝酸奶才是最为重要的。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金志文认定。 星星碰撞，拥抱给出火花，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让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你是蝴蝶精灵在飞翔，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心愿却变化，天蝎座了，真心欢迎你来笑纳。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心。成见像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像爱的砝码，只让一句告白更有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墙，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治愈回忆那道心的伤，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爱的奖赏。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都被放下。多喧哗，你一笑就是艳阳，我认定爱，认定你就是信仰。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割，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有些话语我不说，宁肯融化在风里，每当我感觉到你，就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如是我选择沉默，每当风轻轻吹起，心里所有的美丽心愿都已融在 冷天雨。每当我感觉到你，我心中的花就开满世界。每当我感觉到你，我会深信这一切。每当我感觉到你，总不能忍住泪水。当风轻轻吹起，我会沉默，静听鲜花飞舞，散落这世界，要我如何歌唱你，真正能了解你，为何我的心充满惭愧。 由原创音乐人许巍所创作的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那这首歌呢，属于流行风格的歌曲，很好地展现了许巍的创作才能以及演唱功力，用他淡定的语速向我们婉婉道来，却扣人心弦，也让我们百听不厌。 OK， 这里就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是百听不厌的一首经典，来自电影《后会无期》主题曲，一起来听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微笑向暖，安之若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纷纷扰扰的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份自信和关怀。Hello，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I wanna border border you. I wanna border border you. I wanna border border you. I wanna border border you. 走开了。 就扔掉嘛， 一饱之需何必八蒸九鼎，贫困地区一个土豆也许就是一家人的口粮，你所浪费的正是别人所需要的，俭得之共也，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她心里面她看得见一切。 放着山 情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忧郁是蓝色的，快乐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寂寞是灰色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汪洋是蓝色的，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了。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作为2007年的开年大戏，由杨颖和钟汉良主演的新剧《孤芳不自赏》可以说融入了爱情、权谋、宫斗等吸睛要素，以十足的诚意和精良的制作创下了几乎零差评的口碑。随着剧集的播出呢，陆陆续续加入的明星阵容越来越强大，众多的老戏骨呢也是纷纷助阵力挺，幕后团队呢更是奔赴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跋山涉水，就为了在电视荧屏上呈现出完美的景象。特效团队呢也是在锦上添花，而每个演员的服装也很有考究。总之呢，这是一部美得不可一世的剧，喜欢追剧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好音乐。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欢迎锁定收听 MyFM 全国联播网，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流行好歌为你推荐 My FM 100.5，我是孟庭苇。 My FM。 喂。

其后呢，又有不少以黑社会为题材的电影不断拍摄上映，但迄今呢，仍然无法逾越《古惑仔》的影响力。其中的兄弟情谊、友情岁月、刻骨爱情都感人至深，诠释了一代人无处安放的青春，是一部鲜有的经典江湖佳作。OK， 下午的15:17，这里依旧是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马上我们要请出的是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 第几回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你是我这一生最美的歌，你让我的心跳起承转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 Hey you are、oh, 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倒像是为自己而唱，一字一句呢都像是在自己的回忆当中。我和这里陪伴你的就是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马上你要听到的呢是一首不同风格的歌曲，心醉，来自李琦。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MyFM。 请你问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 解释，试着赶都赶不走，再痛都不为所动，想要调整研究绝对能永久。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左手抚摸着痛楚，右手成为了礼物。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认错，以为走向了幸福，瞬间停下了脚步。我们就抱着，走着走着觉得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吻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起码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 都对也都错，来自张惠妹。在这首歌当中呢，阿妹以一个正向坦然的成熟角度去述说了一段结束的感情。相爱的两个人呢，会分开的原因有很多，有时呢没有对与错，倘若能放开纠结的情绪，坦然面对感情的过去，那终究会在心中成为美好的回忆，而不是对彼此的怨怼。那阿妹呢，也期许着这首歌可以让分手的人有一个全新的思考，失去呢并不代表结束，而是成长和另一段美好回忆的开始，就像给自己一个重生的勇气和机会。 OK， 随时贴心好音乐，你现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飞扬。马上我们要请出的是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金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金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生儿与龙的全宇宙，装不下一句温柔。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锁定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关注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我得感谢你。在夜里